对， 干那个那个很 expensive 的学长， 怎么会四万块卡我抽了？ 干也是， 你看我四万块卡如果拿来买这个，你看买那个两万是一个，然后麦克风又可以换一支好的，那那个麦架我们也可以换好的，对不对？ 但这不是我当初跟你说的话吗？ 但是我跟你说，人就是这样。欸，今年的那个中华职棒冠军啊，是那个我们的统一师得冠，吼起来，吼起来，吼起来，很爽。我跟你讲，我去看了，我下去台南看两场，然后赢一场输一场嘛，然后最后又看到 G7， 哦 ，G7 超嗨的。因为什么还有？我告诉你，还有一个原因。 G7 关键战不就是要关键战不就是 point game 是没错 ，G point game， 但是最重点你知道是为什么吗？我在坐高铁的时候 打散到妹子， 不是打不小心滑到了台湾运彩，我就看到了赔率，统一如果赢呢是赔两倍，瞬间就先下了1000块 哦，真的、哦、 对，所以我那天赢了，我就又赢球，然后又赢钱。就很爽，赢了高铁票一张，舒服， 舒服，可以买麦克风了， 可以了，不还不够哎、欸，那要赌好几次哎、欸，我那时候想说干，我那时候如果下了10000块，下100000，看我就200000了、欸， 可以啦，你一月就发季奖金了， 那比球赛都过了哈， 还有包红包啊， 哦对哦，干， 那个时候大家就会拿自己的红包出来爆掉， 爆掉， 就是你。收成收头的时候了， 练财的时候了， 你的 收割收割 收头好时机。 收头， 刚刚我们跟方威在聊到，他单身太久了，闻到女生的香水味就会有生理反应。 不是，有时候要看一下，就是变成说标准没有这么高，就是哎、欸，好像一般普通女子，我就有感觉了。 没关系，你不能多做解释，因为我们做了一个实验，嗯，就是我现在喷了女生香水，在她旁边， 她现在看我没有起反应， 然后她现在脱到只剩内裤， 靠呗，刚我就脱了哦， 啊、没关系，大家知道为什么我敢做这么大胆的实验吗？ 为什么？ 因为我光触媒，光触媒 液配哦， 没错没错，液配 植入液配超硬的。 还行啊，我们就假装业配试试看嘛，对啊，那光触媒喷到身上，哦，很屌，什么味道就都不见了， 很快味道就不见了， 几乎味道就都不见了， 对啊，还蛮强的，90%吧。 那本来它是用粒子在 分解 分解，它会把其他粒子带走的样子， 很猛哎、欸， 是不是真的就没什么味道？ 真的没什么味道。 哎、欸、妈，我记得你妈妈不是不喜欢烟味吗？ 对啊，然后叫你们戒烟都不戒，你们这群王八蛋。抽烟是不好的，抽烟是不行的。 干，你不应该靠我招，你应该要说对，然后开始解释光触媒发生在你妈妈身上有什么效果，不是打发我。 没有，不过真的啦，那个光触媒在喷完之后，会那个你的味道真的会减少很多。嗯，然后我妈就没有这么大的反应。嗯，对，是真的还蛮有效，我有吓一跳。 蛮有效的哈、哦。 对啊，我都想买一罐放在我车上。 其实他就是买一罐放在车上，他有那种。嗯，喷剂就是按键式的，跟靠着会一直喷的那一种。 嗯、按键式是什么意思？哦，啊，点一下，点一下，是不是？ 对，就有点像喷杀虫剂那样的。 嗯，其实真的还蛮酷，而且我觉得这个不知道用什么那个原理哦，我觉得很神奇哎。 它是用粒子？ 对啊，就是，但他怎么会想到这个东西？而且为什么叫光触媒？为什么叫光？你有去想过这个问题吗？ 这个还没想过，其实 这样还要业配，操你妈！ 所以我们不专业，没有人配我们钱，我们才讲的就是哩哩啦啦的。那如果有人知道的话，欢迎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厂商留言下告诉我们，我们让你这一次免费的业配。 对啊， 好好， 我们就是一个非常中立客观的角度，我们就是用一个使用者心情来分享我们的心得， 没错， 就是超屌。 那我跟你，我这边有老实讲，如果真的以后有那个厂商来找我们业配，我一定先试用，不喜欢我直接打枪，因为我这人就这样，自己不喜欢的说不过去的，我就没办法介绍。 那种试用阿伯嘞， 我你这个有 点，我说阿伯的就是假牙，就以后、 哦，可是问题是我现在又没有假牙，那我 防范啊，防范啊。 我问你要试用在哪？ 不是，我是保险业的、哦，所以我会觉得你可以先拿回家放。 啊，你看着自己就会觉得，哦，这是我以后要使用它，你就会觉得很开心。 那这样怎么业配？我就放着它，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用。 你就可以分享你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它的心情、啊，你就觉得哇，我以后要用它。那我先要好好保护自己的牙齿。 干，那这样子假牙不是厂商就没有得赚了？ 所以应该是不会有这种业配厂吧？对，不会有这种厂商，抱歉。 我现在最红的，你知道业配是什么吗？ 什么？ 到处都看到广告。 到处都看得到广告， 对，你猜得到吗？ 我知道 是什么， 珍妮佛·罗培兹， 错， 你也来攻打我的村庄，是这个吗？ 这个有，但是更红的还有一个， 魔关羽吗？ 答对了，来宾掌声鼓励， 真的是魔关羽、啊， 十连抽，对手抽一定要抽到魔关羽。 可是我很久没看到魔关羽嘞， 还是很多啊，在很多那个 YouTube 的一些。电竞界的或是一些搞笑类的那种，他们都会提到这个，尤其是抽卡的影片。像我今天又看了一部抽卡的影片，他们又在讲十抽送魔关羽，这边一直靠北，魔关羽五星吕布战令高达50几万， 那好像已经变成一个迷因一个梗了。 所以我觉得这可以想到，你看哦，就是。有时候你觉得那广告看起来很烂，但是大家一直一直一直重复、重复、重复，不再再重复的时候，烂梗也会变好梗，因为大家会嘲笑他，会酸他， 没错，就会变成一个文化。 对，然后变成一个文化之后，干这个游戏，大家有时候我跟你讲，你真的无聊，你就想说，干这到底什么游戏？我点下来看看，然后他就中了。对啊，都这样啊，其实很强哎、欸，所以人家都说要有那个什么， 要带对风向。 对，然后人家就说，如果你有一流的想法，但是你是三流的做法，就 shit。但是如果你是三流的想法，但是一级的做法，干你真的超强， 那 很猛。 那一级的做法要去哪里搞定？ 要去哪里搞定？就是，哎干，我这样我也不知道哎，去哪里搞定？那你觉得要去哪里搞定？ 太不负责任了吧！你丢出来这个解法，啊，现在问你追究下去，你又解释个不清。 不会，这就是 人生还丢回来给我。 这就是经验啊，不然怎么办？做行销的都嘛是经验，去尝试才有办法做到啊。 其实我觉得讲到这个，那自媒体也是一种哎、欸。 对啊，自媒体现在很流行啊， 很流行。可是它也是要，就是你就是要想办法，没有流量就是要换个话题， 真的真的 换个主题下去做。 没错，因为你要去试一下你自己的风格跟你自己喜欢的东西。现在而且现在自媒体流行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因为我自己是做那个资讯业的业务，我今天早上见了一个客户，他是那个 Neo Nighting， 你知道 Neo Nighting 吗？信义区华纳威秀旁边那一栋。 哦，好像有印象哦。 对，楼上 我不常去那种地方。 那种地方没说，他是百货公司啊？怎么了吗？ 没有没有，抱歉，我会剪掉。 然后 没有了，我不常接触 信 义 区就 对， 但是你常接触信义区吧？ 什么意思？ 好了，回归正传。反正那个就是 Neo Nighting 那个管理的公司，然后找我去问一些问题。然后他们说他们明年的四月要盖饭店。 盖饭店？ 对。然后盖那个饭店是跟基隆的市政府会有合作，他们那个基隆市政府会开始合作一些活动方案。然后他就有提到说，他们饭店想用一些让自媒体的娱乐自媒体的人来我们饭店 推广 推广，然后他会用一些设备，比如说像我们这种自媒体不是很重要的就是时间时效，可能我今天去拍这个影片，我可能当下就可能想要晚上就要剪片的，他可能想要做一个就是有一些会客室的地方的电脑是可以做到影像剪辑的等级。对，然后他们还会想要结合一些他们的 APP 可以管理，就是我一进房间之前，我可能在外面玩一玩，进房间我就先把冷气开好，灯光开好，类似这种智慧家庭这种。然后刚好就是我们公司有做，就说哎，其实大家都有在 follow 跟注意到自媒体这块的力量很大 很大， 也越来越多人在投入自媒体这块，像我们就是在投入自媒体啊。 可是其实很多人在投入自媒体这一块，我相信很多人会觉得说，哦，自媒体很好赚钱或是干嘛的，但在投入的过程，应该也都蛮辛苦的吧？ 很辛苦啦，这一天很辛苦。第一个，你看像我们这样子，我们也录了应该有一个月吧，还有一两个月有， 你看我们录这么多，其实可能听众不知道，我们其实录超多资料的，但是很多都真的不行，我们就会删掉。其实累，录起来累人。像可能你听到三十集的精华，可能我们是录了三个小时，因为我们会停顿啊、修修剪剪啊、休息啊、讲错重来啊什么的。那更不用说拍影片了。拍影片，我觉得拍影片最难就是，我举个例子啊，球赛好了，我想拍球赛的影片，那个真的是要无时无刻都在录素材、欸，因为球赛不可能重来嘛。那你错失了一些精华的片段，那就你的影片就会 lose 掉一些东西了。所以那个其实我拍影片是真的是最难的，它要录大量的素材，然后又要去剪辑，真的很累人，而且不一定你做的东西会受到大家喜欢。 所以其实很多人可能就会想说，哎、欸，这么麻烦，可能就不会成功，那我还是干脆不要做了。 但我觉得不要、欸，哎，我觉得应该我不是说不要，应该说我觉得这样的话。你不去尝试，你怎么知道会不会成功，对吧？嗯、就像我们这样，我们也是尝试看看。我们大家自己都有一份原本的工作，然后我们就播下班的时间或是周末的时间，我们来试试看。我觉得成功就是看你想不想做，跨出这一步啊。不管做任何事情，不是都是这样？你说对吧？ 那你有在做这件事上牺牲了些什么吗？ 有，牺牲了自己的时间，以及可能跟朋友出去的时间。或是真的在家里休息的时间，对，因为我的工作其实， 因为你也很需要大量休息的人， 对，因为说真的，因为我除了原本白天的一份正职，我晚上还要打工，然后每次对啊，然后就是 啊，你说、嗯、你晚上还会去林森北打工吗？ 靠北做牛郎是不是？ 我没有说，我是 如果我做牛郎，说不定我。 谬毒那种 说到这个谬毒，今天你在跟我讲的时候，我真的还不知道意思，他跟我解释完之后我才知道，我相信也很多听众不知道什么是谬毒啦。 傻大屌 傻大屌，我想真的，我跟你讲，说不定我做牛郎会赚很多钱，我跟你讲。 可以啊，你感觉一手可以扛一个贵妇？ 你是意思是说贵妇的身材都怎么样？ 没有，我的意思是你很壮，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你可能自己想太多了，学长不要那么负面。 我没有负面啦。 好，我们刚才在聊自媒体嘛，那都、嗯、一定都有付出的，那有些人也不是有些人，就是这个付出其实上台来说，你也不知道到底会不会成功。那以亚洲的教育来说。嗯，比方说我们现在在做这件事情，救人在嘲笑我， 嗯， 那个人就是我妈。 哦，真的、哦、你妈妈 也没有嘲笑啦、嗯、她就是会说做这个要干嘛、 嗯、哦，跟我妈一样啊，反应一样、啊、 对，没有到嘲笑，可是就是我们都这么大就让你去做，但不会有什么支持的口气或干嘛的。 我觉得真的都这样，尤其是亚洲，或是我可以缩小范围台湾好了，很多的家庭都这样子，爸妈永远就是看你这样做啊，都会是先酸你啊什么的什么的，然后等到做出成绩来，他就哦，真的你做的不一样，才说哦，你要就这是我的小孩很骄傲。当然我知道爸妈其实都是很心疼自己的小孩走辛苦路了，但我觉得这就是跟比如说国外教育不一样，国外就是很支持你去尝试去做啊，失败了再说啊，中间的过程学习是更重要的，你不觉得吗？ 我也觉得过程很重要，就跟我们上次讲到那个思维的不同嘛。 对啊， 但其实我觉得这又跟我平常我们从小到大学到的一个东西是有些抵触的。 嗯嗯嗯嗯， 因为从小到大我们都会讲说啊，你要把一件事情做到最好，你就会成功。 对对对。 可是像什么叫做要把自己的什么叫做不务正业？好了，我们这样算不算不务正业？我们没有把一件事情做到成功啊。 嗯哼，我觉得依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来说，这个不叫不务正业。可是依照可能年长一点的时代来说，这叫不务正业，因为他们对于这些东西他们不了解，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没是有机会让你有一份业外收入，他们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只觉得哦，你是不是在诈骗？你是不是只是在玩？啊，你玩一玩就随便玩几下就好了，不要认真啊什么的。认真工作，找一份安安稳稳的工作最重要。我承认安安稳稳工作没有不好，也很 OK。只是每个人的状况不同，就像我们两个， 我们就是想要尝试新东西，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是适合我们的，我们想做我们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这个喜欢的事情又可以带来一些让我们很也许未来让我们生活上可以自给自足的话，我觉得很好啊，何乐不为？而且我们又没有作奸犯科。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些东西吗？ 为什么？ 你你没有在看 NBA 对不对？ 我几乎不看篮球。 好 ，NBA， 我相信我们 啊，我有看啊，我看《灌篮高手》 OK， 好，那那我大概 不好意思打断你 ，OK， 没关系，我会剪掉，没有了。你有你这个笑声，你就不会剪了。好，反正 NBA 我是最近看到有一个火箭队，绰号叫忍者龟的 Westbrook。 我不知道，真的我不知道。 没关系，他要离队啊，他长得真的很像忍者龟。 哪一只？ 每一只。你就知道他长得大概是什么样子，跟那个戴着的面罩没什么关系。 不行啊，这太有画面了啦！ 真的，对。网络上还有迷因梗图。 那太有画面，太屌了。好，你继续，你继续。 好，他原本在雷霆队，他离开雷霆队到了火箭队，他现在又从火箭队离开了，他以前是三个破十的大三元球， 哦，大三元我知道， 他是大三元等级的球员，就是那种超强 MVP， 不管你喜不喜欢他打球的风格，他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嘛， 当然啊，能打 NBA 的都很强， 可是他以前就在雷霆是当老大的这种感觉，跟 了解， 跟以前一个叫做 Kevin Durant， 我知道我知道 KD 那个 Kevin Durant 我知道， 对 他以前是雷霆，对，他们是雷霆两个 什么双少是不是？ 对， 是他们 吗？ 原本是三少，就还有 James Harden。对，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我不是要讲这个，是 Kevin Durant 他们在雷霆打了很久之后， 对， 他们就是要拼一个总冠军，证明自己。 没错。 那后来他遇到勇士队，你知道 Curry 吗？ 知道啊， 就是那个三分球超准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 啊，他最后把。所以他们在总冠军哦，两队都非常努力的打球，一个在东区，一个在西区。 对。 然后打到最后，在总冠军舞台上，Kevin Durant 雷霆队他们输了。输了隔一年。Kevin Durant 就加入勇士队了。 抱大腿。 就是俗话说的，打不赢 我就加 入 你。 对对对。啊，这个当然他就被骂爆了。啊，这个时候大家就去讨论说，那在以现在打篮球都跟以前的90年代一人一城的风格不太一样。 对啊，我比较喜欢以前的那种感觉。 对， 对自己的球队有忠诚度啦。 对，我也觉得。可是这个也讨论到，像你知道有一个叫闪电侠卫的吗？ 我知道，我知道。 他一直就在热火队的头号人物。 对。 可是他在晚年的时候，三十几岁的时候，球队把他交易出去。 球队交易出去，为什么？退化吗？ 没有退化，就因为他 薪水拿太高， 算是吧。反正就是这个我当然不懂管理层的想法，但一定就是商业考量， 对， 跟可以跟我拿这个薪水给你，我不如去给新秀二十出头岁的，虽然菜了一点，可是很猛， 对， 身体就丑用了，跟没有毒一样。对啊，然后他就被踢出队伍，然后去。外面流浪了几年之后，最后又被底薪约签回热火养老，这样，你就会觉得，因为如果我自己有设想过，假设我是 Kevin Durant 或者像现在的 Westbrook，他会离开雷霆队到火箭队，也是他一定也是求个冠军嘛， 对啊， 不然他就是传说中的无冕王， 那 像还有很多无冕王， 对，那个 Everson 啊， 对 ，Everson 也是无冕王嘛。对，那到底你要成为无冕王，还是成为一人？要怎么讲？到底 你 要成为？ 你是想要觉得是说我在一支球队待到很久，还是说你想要达成某一些成就？ 对啊，因为像刚刚，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就是我要么就是成为一人一城的无冕王，因为我的球队可能很弱， 对， 要么我就是。证明自己，我拿到了冠军戒指，只是我可能会被贴上叛徒， 对， 甚至那个城市的人可能会焚烧我的照片，对啊，那 你该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团队？ 嗯哼，那 因为其实团队他们怎么讲就是资方嘛。 对， 就我觉得这个就很像现在台湾遇到的惯老板。 嗯哼嗯哼， 会可能会听到老板跟你说，现在景气不好，大家都要 控 底 时 间。对， 干他妈公司没赚钱，所以没有年终。那有赚钱的时候，又说年终发不出来，因为要怎样要怎样，他妈的。 是啊，是不是？其实像 NBA 球员也会遇到一样的困扰，为的、 啊、 就这样被交易走了。 嗯哼嗯哼， 对啊，就是那这种时候，你到底该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团队？ 哇，这个很两难呢，真的很两难。 或是比方说，我是很好的球员，可是我被 NBA 用很低的薪水签进来，跟我说公司给你学习成长的机会，你先不要计较低薪。可以跟着我们总冠军的劲旅前进， 没错。然后等了十年都没有， 好、啊，我们会看表现挑衅。 那如果是你呢？你觉得呢？如果现在换，假设你现在是篮球员这个角色，那你会选择你想要争夺拿到冠军戒指，还是说我就要在这边这一支球队一直待下去？ 我觉得这就跟我刚刚跟你讨论到的点、嗯、还是跟自信有关吧。就是如果我是真的很强的球员， 对， 那我当然会觉得我想要给自己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假设今天因为我很强、 嗯、 那我想要总冠军，第一个是不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强就可以得总冠军， 当然 那球队高层在交易上面他就要给力啊。 嗯，当然当然， 那对啊，那这个就是也是牵扯到很多东西。 对， 还是要看我对自己有没有自信。 嗯、 假设我就是偶尔很强，偶尔还好的话、 嗯， 那我就不要被贴上叛徒的标签，因为我去别的地方也不会太好。 可是，也许你会去别的地方之后，你会拿到冠军戒指啊。因为有人会觉得说我即使被人家说叛徒，但是我就是有冠军戒指，你就是没有，不是吗？ 所以我觉得这就跟我们现在在职场遇到的问题很像啊， 嗯哼， 就是可能人家会觉得啊，你离开职场去做那个就会好吗？ 啊， 或者是啊，你找那个产业的完全不同的产业，真的这样就会好吗？哦， 嗯哼， 以前最常听到就是很多人会出国打工， 对， 或出国念书， 对， 就会听到人家说啊，你这样出国真的好吗？ 嗯哼嗯哼， 对啊，那到底好不好？ 我觉得。没有好不好， 就是还是要看自己有没有自信吧， 或是看你自己的心态是什么去的，你不觉得吗？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是会怕沦为笑柄吧。 嗯，我这个我觉得很贴切，沦为笑柄，怕失败，或者是说怕会对以后未来造成负担。我觉得这些都是种种大家会考虑到而逐步不前的原因。像我们不是之后也会想要弄命式逃脱吗？对不对？ 对啊，其实创业基本上会一直心里都在想那些事情。 对，一开始都会很兴奋。我必须跟大家说，当你想到一个东西，想要创业的时候，哦，好兴奋，好兴奋， 都要拿东西压， 好兴奋这样。对， 都要拿东西压，不然 对，等你真的下去深入讨论的时候，干都是钱啊，我没有那么多钱，或是啊，我创业之后没有一份正式工作，我没有每个月的 income 进来，干我这样怎么办？我觉得其实那个压力真的超大，所以有时候也是要体谅老板、啊、因为老板真的有时候他们每天睁开都想着钱在哪里，怎么进来，生意不好怎么办？我觉得偶尔也是要体谅老板，但是请老板要体谅员工，真的。 那我打个岔， 好， 那麻烦你赞美五句老板，用今天的情绪赞美老板。 你好丑，你好丑，你好丑，你好丑，你好丑。 哦，今天对老板很有情绪哦， 我超有情绪，干你老师。 来说一下，说一下，剪进去。 看来这个被老板听到、啊，算了，没差了啦。 干，你现在都在创业了， 他现在也不能没有我啊。 没错。 就是我们公司是我是资讯业嘛、 欸，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我的是需要一些叫做外务工程师的一个职位来搭配我这个业务，就是我接到案子，他会去建设案子这样子， 嗯、 然后因为我们公司流动率很高，五年了，但是我们外务工程师流动率极高，业务流动率也极高，然后前已经空窗期没有外务工程师已经应该有两个月哦，两三个月了， 然后导致每次客户有什么问题，我都要让我都要去 take 老板，然后让老板去处理。但是老板他又很忙，他就很奇怪哦，他就是去外面又不晓得搞了什么有的没有的东西，然后把自己搞得很忙，什么早上要开会跟别人开会什么的，有的没有的啦，然后每时间很少啦。然后客户，我最堵然就是他这两个礼拜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吗？我跟客户约好时间要安装机器，他妈的，他没有一次准时到，还有一次给我迟到两三个小时，我被客户轰炸到爆。 哦、老板哦， 对， 老板迟到两三个小时， 对我真的快爆炸了。我想说，到底是怎么样？每次都在外面擦屁股，妈，我擦屁股是可以擦几次？我怎么快脸贴到人家屁股那边磨蹭的，你知道吗？ 这个很扯哎、欸。 对，很扯啊！而且他最好笑的是，他对我们自己员工的上下班的那个出勤，他很重视。我就想干掉他，干、哦！那你他妈的，你跟客户约的时间，你凭什么迟到？对啊， 那你 不爽哎、欸！ 那你叫他帮你加薪。 我跟你讲啊，如果我真的要走，就是他会想办法要我留下来，那看他用什么方式了、啊。 那你就呛他，别人放假你也放假，你为什么薪水这么高？当老板不是都没有放假？ 这句话好深得我心哦， 是不是很有用？ 干好屌哦！ 拿惯老板的话骂他。 对啊，我你刚刚要求说，你为什么可以不用打卡？我也不用打卡，我也不要都打卡，一定要这样子？妈的，想到就气干。 哎、欸，可是我以前做过业务，嗯，哦，应该说我小時 候，你现在也是业务啊？ 不，应该说我小时候听郭台铭讲过一句话，嗯。其实也不是听郭台铭讲过一句话，是听我爸说郭台铭讲过一句话。 哦，这个路绕得有点远啊。 他说什么有一天鸿海员工站起来讲，加班都是我在加，凭什么你薪水这么多？ 对， 台铭兄回他说，他一个人要管好几个饭碗，几万张嘴在等着我的一个决策。 对， 我背负这么大的压力，你能背负这么大的压力吗？ 没错啊，我觉得他说的对啊。 因为我做业务的，那保险业又是基本上就是没有底薪嘛， 对， 那我完全能够明白这个角度说出来的话、 啊，没错，这个我同意啊，我完完全全同意老板的压力，但是跟我的现在公司状况不一样啊，我的公司状况就是明摆着现在公司内部就这么乱，然后人员就不足，他还去外面一直管东西，而且重点不是说我们现在公司业绩不好，现在我的业绩很好哦。好到其实扛了公司可能三分之一的业绩哦，嗯，对，就是， 所以你可以 是可 以自己创业了。 其实老实说，要也是可以， 只要有人可以 handle 技术的部分，你就可以创业了。 没错，是真的。但是就是我讲的啊，就是郭台铭那句话，我真的很认同、很赞可，因为老板的角度，他真的压力很大，是因为他要给人家薪水，要发薪水，要养这么多人，对。那我们公司现在状况不同啊，就是现在业绩就是大家都很好啊，就是人手不足啊，你在这边一直搞五四三的，都不知道你到底在干嘛，你懂我意思吗？状况有点不同啊。 所以撑得过压力的人就可以当老板， 其实是 有业务能力的人不一定可以当老板。 没错， 哦， 这我承认。 看，那我要当老板雇你， 那我一定把你干掉到死。 那我可以，但我要迟到。 靠呗。 对啊，我觉得其实很多人不敢创业，就是怕自己不会成功嘛。 没错。 讲实话，你其实业务能力那么好，但你一直都还是零底薪的业务，虽然可能会有一些抽成， 对， 可是你没有纯粹的论件计酬的佣金界嘛。 对。 哎，牛肉算吗？ 牛肉其实算是可以说微创业啦。因为 他是论件计酬吗？ 我不是论件啊，就是我自己想办法把货卖出去，然后中间的利润就是我的利润啊。 那不就是论件计酬吗？ 这样算论件吗？ 就你卖一个就有多少钱？ 算 对, 对， 没错、 哦。对，那这个就是了。 但是我那个压力比较小， 因为你有很多条， 就是因为我朋友他负责进货，然后冰库也是他的，完全我都没有出到，我零成本。 哦，你帮忙卖就对了。 我就是零成本，我等于是他的一个经销商这样子啊，可以这样想象。 哎、哦，干、欸，我们从刚刚到现在是不是都没有开场过啊？ 哎、欸，好像是哎、欸。哎、 啊， 没关系啊，随性啊，干。现在还没有人认识我们，不然就听的都知道我们是谁了。大家，我们是东方博企。 我是阿伯， 是阿奇， 很小气，我是任贤齐， 我是任贤齐，我有一种名曲叫做“嗯，太软”， 嗯，太软。 那我觉得其实可以套用到很多想创业的人身上。其实创业都是准备好，想必很多人曾经想要创业，或是想要，我们不要只创业好，不要把它分那么清楚了。就是你曾经想要做了，为自己做了某些事情，或是你自己对自己的兴趣想做某些事情的人，都一定会大家会去准备。那你也准备好了，但是却没有成功是为什么？或是没有达成，就是因为没有跨出那一步。 哎、 我个人认为，其实跨出那一步的冲动是必要 很重要的， 真的很重要。 而且 你跨出去的时候就开始走了， 而且最好是要找伙伴。 没错，伙伴会给你力量。所谓一个人走得快，多个 人 一群人 走 得 远。 对， 哦，我有帮你 cover。 哦、好险，因为我刚刚有点忘词， 刚刚要耍帅忘词， 对，有点糗。 但我觉得。有伙伴的话，也不是说伙伴会给你力量， 嗯， 就伙伴会 互相扶持 了。你很正面，我会觉得干、嗯、有伙伴，那 我不好意思出包，不要出包好了。 哦，你这么负面哦？ 对，因为我能力很好，但我就爱出包 啊，傻小， 不是干，就可能从小到大就会干不认真的事情都非常认真， 干不认真的事情都非常认真。 对，可是要认真，我觉得干得很别扭。 干不认真就是哦，我觉得那个就是有没有在意啊？有时候都是这样，你越在意的事情，你越想要把它做到完美，所以你相对就没有真的做，越做越不好。我觉得这人之常情，所以为什么人家说很多事情你要放轻松去做，放手去做，大胆去做，勇敢跨出的那一步，就是因为要这样子，这是最重要的。 那跨出那一步最重要的方法是什么？ 一个冲动，一个念头，一个让你觉得我想要跟现在的自己不一样，想要对，就像我思考包一样，我就是要撕，我就是要看到，我就是要看到那个白色的卡。你觉得呢？ 所以我觉得在练习啦，因为干理论大家都知道嘛，那实际做不做得到又是一回事。 啊、真的，真的。 对， 大家都很会说啦，做的时候就真的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啊，像我们在这边好像很高姿态在那边聊说啊，成功要怎么样啊？ 对，但实际上我们也没有成功。 定义要怎么去下 啊？ 你要先从第一步跨出去。 然后观众讲说：“改你的工商小。” 对啊，没有 讲的我都懂，那边的嘴，那边狂嘴。 对啊，没有这么容易的，好不好？那今天的结局就是。北市如果家里有房的听众，帮我下面留言打加一好不好？ 财富自由是不是？ 财富自由。那大家有听到一开始光触媒的广告，就是如果你们有觉得哎、欸、我们的干话方式还不错，都欢迎找我们帮你业配一下。 对，我们现在需要富爸爸、富妈妈。 对，价格好商量，大家都新手。 嗯、 你第一次找广告， 但、欸、你再讲一次，我觉得这个 slogan 还蛮不错的、欸。 我有押韵吗？ 也不是押韵，就是那个很顺。 我说价格好商量， 大 家都 是 新 手。对啊，很不错哎、欸。 啊，对啊，你第一次找业配，我第一次配配看，然后、啊、我们流量现在可能五个。 嗯。 跟你讲啊，下个月就有十个，那个成长是直接 100% 的， 真的啦， 超凶的，我又没有骗你， 很猛的。 从现在就开始固定好关系，达成缔约。有没有看过阿凡达？ 阿凡达 那个我们的头发就缠在一起。那刚刚关于光触媒哦，干超难念的，你讲讲看看。 好，你讲一次，然后我等一下讲一次。 刚刚关于光触媒。 好，刚刚关于光触媒，哎，干、欸、好难哦， 超难的。我就想说，干怎么会结巴成这样？ 好， 哦，超难的。 刚刚关于光触媒。 真的、 哦，这样更比较顺一点。 干超难的，我现在还处于惊吓之中。 你要跟光触媒的厂商说什么？ 没有，我想说再业配个一两句，讲一些干的，让人家知道我们的业配功力超强。 好哦， 你觉得是谁会需要马上消除味道？ 我告诉你，这个我第一个想到什么？ 老公在外面花天酒地， 我也是想到这个，刚我也是想到这个，欸，真的好用，没有在骗你， 真的好用，真的好用。 不管你去五目路啊，或是有的没有的地方，就是一定会有一些烟酒味， 一定会啊。 干那一盆，就比方说啊，方威就是最好的实力。嗯，他来我家啊，因为我的室友们都会抽烟，很坏，好臭哦，讨厌死了。所以他就会沾烟味回去。嗯，那他自己本身又喜欢喝酒，就会有所谓 表超大的， 就会有所谓的烟酒味。嗯，那他回去的时候，他妈妈就会说：“哎，你身上的味道 like an angel。 ”看这个，我给你鼓掌，like an angel， 太棒了这一点。 那就会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嗯，所以光触媒一喷，哇，味道少很多。 让你没有误会，让你重回家庭的温暖跟怀抱。 真的， 哎，这时候感觉不错，哎， 不错不错。好， 赶快赶快，那个厂商，我们也不知道那个什么厂商叫什么名字，相关的都可以来找我们啊。 我们很喜欢业配东西啊。 对，那我们会先试用哦，先说，哦， 会试用啊，哦，但绝对不会是像刚刚方威讲的那种情况。 哪种情况？我刚刚讲什么？ 就是男生出去玩回来喷酱。因为我们都是安分守己的好男人， 对，我们是爱家的男人， 没错， 我们绝对不会像某些人，会去 IG 上搜寻妹啊，然后聊天啊，然后约出去唱歌啊。 你说你跟巫以轩啊？ 哇，你这样指名道姓，等下被急，我跟你讲。 好，东方神教室，谢谢我们今天到这边，喜欢我们帮我们留言、 按赞、订阅、分 享， 拜拜， 拜拜。